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1年9月2号星期四，农历7月2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晚开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北京中小学生开启双减后首个新学期，记者入校走访。 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将调整到每吨300元。 北京环球影城门票9月14号起开放预订。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将于今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通过视频方式在峰会上致辞。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在建党百年之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要结合北京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首善标准做好全市民族工作。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纳入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政治考察、巡视巡查、政绩考核，经常研究狠抓落实。要切实抓好民族领域重点工作，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宣传阐释，继续加大对民族乡村的扶持力度，推进京运满乡民族团结文旅精品示范带建设，打造民族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北京样板。会议强调，要大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扎实开展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3年行动计划，发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作用，引导来京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生活。要用心用情做好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工作，努力提升首都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坚持底线思维，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全市各级党委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统筹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健全区、街乡、社区、村民族工作网络，充实工作力量，夯实民族工作的基层基础，结合区和乡镇换届，统筹抓好少数民族干部配备。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十四五”时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和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指导意见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北京“十四五”时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指出要抓好组织实施，落实好年度计划，持续加强软硬件建设，推动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再上新台阶，高质量完成中央交办的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任务。今年重点是全力保障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核心区重要节点空间品质，制定实施南中轴地区规划，打造一批国际交往板块，重点推进雁栖湖国际会都、第四使馆区、新国展237和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国际会展中心等建设，运营好环球主题公园，积极吸引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落户， 推进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国际人才社区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国际化服务环境。会议研究了关于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韧性城市是城市安全发展的新范式，要把建设韧性城市放到更加突出位置来抓，切实提升首都城市安全水平。突出首都功能核心区，结合控规实施，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强化外围地区安全设施和保障体系支撑。突出全景式综合应对，全方位考虑城市可能遇到的各类灾害事故，研究完善遭遇极端天气、破坏性地震、重大疫情、城市生命线重大事故等情况时的应急预案，稳步推进矿山采空区、伪矿库工程治理，提升韧性城市软硬件水平，强化大型公共设施平站转换，确保水电油气热等城市生命线安全，加强防灾避难空间建设，完善应急响应体系，抓好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公众应急素养，做好信息发布，把韧性城市建设贯穿于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中。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国务院近期部署开展第八次大督查工作，昨天上午，国务院大督查第一督查组来京督查，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与督查组组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座谈。李忠说，此次督查将重点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聚焦减税降费助企发展、扩内需保就业保民生、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着力推动解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督查组将带着线索去，跟着问题走，盯着问题改，推动督查增效和基层减负并举，以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落实好各项督查任务。陈吉宁围绕重点督查内容介绍了本市相关工作。他说，我们将以这次国务院大督查作为查摆问题、改进工作的重要契机，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提高工作成效，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蔡奇对督查组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北京市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一个开局、两件大事、三项任务，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加紧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两区建设，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围绕七有五性，把接速集办作为主抓手，每月一题，集中破解高频民生问题，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蔡奇强调，督查组来京督查，对我们工作是一次把脉会诊，希望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 九月，我在福茂会等你。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晚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今年服贸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设置双会场，都已经布展完成。与上届相比，线下参展企业增长 6%。 首钢园展区将举办八大专题展及相关论坛和配套活动，即将开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成为文旅服务专题展上的亮点。作为举办城市，北京将在主题日上集中展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成就。 2021年服贸会今天将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外记者的新闻报道需要，本届服贸会在国家会议中心设立了新闻中心，同时在首钢园设立了媒体接待点。昨天，国家会议中心新闻中心开始运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本届服贸会新闻中心位于国家会议中心一层，面积约3180平方米，设有综合服务区、媒体公共工作区、新闻发布区、媒体餐饮和茶歇区等七大功能区，为注册的1700多位记者服务。 新闻中心负责人王浩杰介绍， 我们的公共工作区域可容纳94名记者同时办公，前方有大屏，旁边呢也设置了电视，一方面是提供我们的一个公共信号的画面，另外一方面呢，所有的新闻中心相关的活动的通知都会在大屏上滚动播放。 记者看到，媒体公共工作区设计一人一桌，办公桌上设置亚克力防疫隔板，座椅之间保持1米距离，保证媒体记者办公符合防疫规范。而在媒体用餐区也可以看到类似隔板的设置。王浩杰说， 一层的媒体餐厅最大可容纳120名媒体记者用餐，餐厅每个桌子上都做了隔板，保证防疫要求。 疫情防控落实在各个环节中，在媒体中心的综合服务台，王浩杰介绍了一处细节设计。 我们的综合服务台是很宽的，超过了1米，保证1米以上的距离。我们在每一个重点点位都安排了无接触式手消，保证大家的防疫需求。 硬件设施之外，新闻中心还有不少志愿者为媒体提供志愿服务。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邓飘说， 到时候会有一些外国媒体进来，我们会提供相应的指引，比如说这个网络服务，还有打印服务、班车接送。 新闻中心对于记者而言如同蛋白营，虽然与去年相比功能相似，但不少人还是发现了新变化。北京日报记者赵雨涵介绍， 去年是在会场外面需要走比较远，今年直接在会场里面对记者来说更便捷。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从朝阳区了解到，在今天开幕的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朝阳区的文旅服务专区将集中展示数字文化和文旅新消费领域中的代表性项目，展示旅游产业在新兴产品和拉动消费方面的创新成果和应用服务。朝阳展区位于首钢园区文旅服务专题1号展馆，将通过智能化应用场景的沉浸式体验、线上直播加线下互动消费等方式，展示 5G、超高清、数字可视化、智能交互等时尚文化新产品、新服务。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今天开始到9月7号，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其中，在国家会议中心的国别展展区，专门设置气象元素展区，世界气象中心北京展。在这个展台，观众可以借助视频动画、系统演示、实物、模型、VR 互动体验等形式，看到分4个区域介绍的气象全球监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和全球气象信息共享等内容。其中，北京冬奥会数字气象服务保障系统是一大看点。 新学期是北京市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上课时间调整了，考试作业和校外培训减少了，课后服务时间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回归课堂，回归校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新学期小学上课时间从8点调整到8:20，早上8点左右，家长和同学们陆续来到学校。 我挺喜欢这个安排的，平常我早上就得6:30起来，现在可以晚一点起来， 因为我们家不远，原来我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我还得送他，那8点多的话我让他自己走过来就可以了。 开学后，学校每天从下午3:30到5:30开展至少2小时的课后服务，孩子能在学校写完作业成为家长最期待的事儿。中关村第二小学提出作业不回家，王迎新副校长介绍说， 周三我们是无作业日，另外那4天放学之后都是在一节课40分钟左右，孩子写作业，尽量让孩子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 新学期考试次数也大幅压减，小学1、2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3到6年级只组织一次期末考试。每天孩子们体育锻炼的时间也增加了，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在2小时课后服务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半小时体育活动。陶军校长说， 我们学校的学生无论你是否当天有体育课，都可以有1小时户外运动时间，我们认为健康第一，这是减负的根本意义。 另外，学校也引入多方资源，打造丰富的课后活动。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介绍， 跟高校的联合，比如北理工、国科大，他们的老师或者是在校的学生到这里来给孩子们开科学讲堂，学校给平台和机会，家长们到校提供更多维的社会知识。 中关村第二小学也为学生安排了儒雅讲堂、经典诵读、劳动教育等菜单式选修课程。王迎新副校长表示， 要让孩子不是被动的、不喜欢的留在学校里待到5:30，而是要让他积极的、高高兴兴的参与到这个课后服务的课程当中，所以要把课程设置丰富了，让他觉得有收获、有价值，真正的做到把他的心留住。 北京140万中小学生昨天开启新学期，迎冬奥、安全教育等内容成为开学第一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吴思的报道。 三班在这边吧，去吧。 一早，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回到了熟悉的校园，开始新学期。 特别开心，特别喜欢上学。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暑假一直是带着小孩去公司上班。 杨倩获取的首枚金牌。 开学典礼和开学第一课上，学校都特别融入了奥运元素，让学生们了解奥运会金牌获得者以及他们的拼搏精神，还把北京2022邮局专用信箱运到了校园。学生们在明信片上写下了寄语： 我们国家的奥运健儿真的非常的棒，所以我很期待明年的北京冬奥会。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书记、校长王梅表示， 明信片今天寄过去，等冬奥会开幕那一天，那边邮戳再给我们寄回来。 今年是中关村第二小学建校50周年，中关村二小华清校区开学典礼的主题是奋斗吧二小少年。中关村二小华清校区负责人王迎新副校长表示， 在新的学期新的开始，要激发孩子们的这种学习热情嘛。 新学期，东城区汇文中学南校区、十一中学南校区、西城区德胜中学、海淀区育英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等一批新学校启用。其中，北京市第二中学经开区学校在消防员的指导下，500多名一二年级学生以疏散演练开启了安全第一课。 慢摇，慢摇，慢摇！ 140万北京中小学生已经开始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学生们也定下了新学期的小目标。 我想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拿个100分，学到更多的知识。我长大的梦想是想当一名宇航员。 新的学期，希望做更好的自己吧。 市城管委昨天联合市发改委等部门召开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落实工作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从本月30号开始，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调整到每吨300元。来听报道。 发布会上，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9月30号起，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将由现在的每吨100元调整到每吨300元，并建立差别化收费机制。其他非居民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将等条件成熟后适时实施。另外，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可以按照重量计量收取，也可以按照容积计量收取。 重量计量和容积计量的折算系数以及非居民厨余垃圾定额标准、差别化收费实施范围由城市管理部门确定公布。 市城管委副主任李如刚介绍说，实行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后，将采取3项措施保障相关单位的合法权益。 第一个呢，引入了一个交易场景的概念，垃圾计量的产生量确定是由收运方和产费方共同确认的，所有的收运的历史记录通过系统程序都可以从线上去查。第二个呢，为了保证这个计量系统的完好有效，日前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已经组织了专家就它的技术要求和检定的方法有一套规矩。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建立一个容错的机制，就如果计量数据明显出现偏差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容重的这个方法来进行纠偏。 截至昨天上午8点，密云水库蓄水量已经超过34亿5800万立方米，比1994年9月16号蓄水量33亿5800万立方米的历史最高纪录还多出1亿立方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看着屡创纪录的密云水库水位高程，吹着凉爽的和风，秋日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水上分队队长崔小军告诉记者， 我们的日常执法原来用1至2个小时吧，就能把2个镇的水域都转完了。这水位一上涨，巡查面积也大了，我们现在就增加到3至4个小时了。 2020年8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为建设美丽北京做出新的贡献。密云区委区政府随后发起筹备成立密云水库保护公益基金会。 我们一起来为 密云区9月1号上午举行北京密云水库保护公益基金会成立大会。截至目前，基金会已收到20多家单位的捐款1.1亿多元，所筹款项将全都用于密云水库流域生态保护和扶贫助困等相关的公益活动。9月1号下午，密云水库流域北京河北所属的5地政府主要领导联合签发了密云水库流域2市3区14、57生态环境保护和协同发展工作要点。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局长蓝天介绍，